第62章，监考区。海面无垠，考生并没有长久漂泊在那里。前方海域突然天垂黑云，船长说穿过黑云，大陆就越来越近了。于是三艘商船带着一艘旧船直奔黑云。商船对视过去了，考生却没有。考生们感到一阵寒冷，就像突然泡进冰水里。这一眨眼，眼前的景象就变了。商船队消失在黑云后面，考生们却回到了荒岛边缘。看到石洞的瞬间，他们的心情是崩溃的。 好不容易走那么远，怎么又把我们送回来了？ 有人高声抱怨。 不然呢？你还想跟船队回家呀？ 也是，我以为穿过黑云我们就到休息处了。 那你想的真美，我倒没想到休息处，但也没想到会回到这里。我对这里有阴影，看到那个石洞就喘不上来气。 我也是，所以为什么又把我们送回来了？ 还没算分吧？ 迪离突然说。七嘴八舌的议论瞬间停了。乘风破浪送人回家的感觉太好，以至于他们只记得自己做完了题，却忘了这个最要命的环节。也只有迪离这种算了十几年分的小鬼会一直惦记着。果然，话音刚落，熟悉的声音又来了。严格来说，这个声音不难听，甚至还挺好听的，但配上那种毫无起伏的腔调以及说话的内容，就很难让人喜欢起来。 商船队全部返航，考生交卷，本场考试结束，稍后清算最终惩罚与奖励。 考生们僵持了一会儿，鱼贯入洞，熟悉的石壁，熟悉的分数条，不同的是今天的洞内没有取暖的篝火，也没有打鼾的船员。明明刚把人送走，就好像又过了一个世纪似的。 本场考试为参与模式，开放式答题，有额外加分及额外扣分的机会。此前触发的所有得分点及扣分点均已计算完毕，并予以实时公示。现在清算最后未核算分数。考生触发得分点共四项：一、休憩最后一艘商船；二、为商船提供充足燃料；三、为船员提供充足食物；四、护送商船顺利返航。具体计分如下：休憩商船共计三分，其中准备材料工具1.5分，修补1.5分。为商船提供燃料共计4分，为船员提供食物原本共计2分，由于提供的食物远超最低需求，足以令船员每天达到饱餐一顿的状态，满足额外奖励条件，奖励相关考生6分。护送商船顺利返航为本场考试主题干，共计15分。 系统算到这里的时候，有几组考生呈现出恍惚状态，因为分数条窜得太吓人了。除了食物那个6分，其他分数人人都加到了，一共有22分。22分，最高的迪离他们已经奔到了69，舒雪那组也变成了56，就连无力这种寡言、理性又干脆的人，表情都呆了一瞬。除此之外，有2组人加到了那个额外的6分。一组毫无疑问是游惑和秦鸠，他们这一波直接从24.25窜到了52.25分。另一组则是陈飞和黄瑞，不过他们没加满6分，只加了3分。这两位倒数第一恐怕是全场最愣的。 我们为什么能加到3分？ 陈飞很茫然，黄瑞比他还茫然。有时候好事来得太突然，就很像诈骗。他们现在就感觉系统在诈他们。直到油火突然出声说：“ 章鱼，你们也打了，有什么问题？” 两人才从茫然中回神。 可是，那样也算？ 为什么不算？ 陈飞和黄瑞想说，我们是被抓去才打的，是被迫的，你们两个才是主动的，不一样。但这话说出来，两位大佬恐怕只会瞥他们一眼。于是他们犹犹豫豫半晌，最终说了一句：“ 谢谢。” 油货古怪地看着他们。 谢我们干什么？你们自己动的手。 陈飞、黄瑞愣了半天，竟然不知道怎么反驳。分数条窜完，石洞被亢奋的情绪塞满。对在场大多数人而言，这是第一次，他们考完之后感到了激动，就好像他们马上就能回家似的。迪离狠狠掐了一下自己大腿，又掐了李哥一下，说：“ 对不起，我确认一下。”“ 没关系。”“ 我很痛，你痛吗？”“ 痛得不行，所以没做嘛。”“ 那我们岂不是已经满六十分了？啊？”“ 是啊。”“ 何止六十，他们还溢出来九分。第二组的也跟梦游一样。”“ 我们也满了。”68了，按照正常情况是不是可以算通过了？ 这才第三门呢，我们分数怎么这么高了？ 哪里不太对啊？ 考生们还没反应过来，还是前监考官秦秋戳破了他们的幻想。 起床了，这是两个人合计。 这一棍子抡醒了所有人。合计，这就意味着所有人的真实分数要被砍掉一半，众人如遭雷轰，但打击还没有停止。系统热衷于大喘气，总能挑在最恰当的时候给人再来一棒。 全部加分项核算完毕，现在核算额外扣分项。考生触发扣分点共两项：一、破坏考场惩罚机制，恶意放生惩罚工具。 众考生一阵恍然，是哦，章鱼跟着商船一起走了，但你要说这是放生，章鱼肯定不答应。 二，题目本意为带走该批商船所有船员，即活着的船长、船员和死去的八位船员，考生夸大词义，乱作扩大解释，恶意放生题目隐性组成部分。 众考生再次恍然，对哦，小白脸也跟着走了，但我们要是只带那八位，小白脸肯定也不答应。尽管系统的声音依然毫无起伏，但大家隐隐感觉他在痛斥。接着系统说， 具体计分如下：放生惩罚工具扣除违规考生共计五分。 立刻所有人的分数条都缩了一截。 放生题目隐性组成部分扣除违规考生共计五分。 只有秦鸠、油货一组分数条缩了。议论声轰然响起来，迪离又是最具穿透力那个。 怎么回事？不是大家一起拖的骸骨船吗？ 但系统无视了他们，斩钉截铁的开始发放最终结果了。 所有考生已完成三门考试，按照全球同类考生排序百分比划分等级如下。 石壁上又响起了嘎吱嘎吱的声音，分数条之间多了一道等级线，虽然扣了五分，但前六组考生依然稳稳地盯在 A 级，剩下的大多数居然也在 B 级， 其中就包括输血和无力那组，只有两组沉在 C 级划线下面。油货秦鸠 42.25 分，陈飞黄瑞38分。 B 级以上考生顺利进入下一轮考试，请在五分钟之内回到各自来时的船上，船夫已经就位，将合格考生送往休息处暂作调整。 C 级考生按规定应当重考该题。 系统停顿片刻又说， 鉴于道具均遭放生，考场已被清空，无法进行新一轮考试， C 级考生改由监考官带回，另择考场完成重考。考生油货秦鸠损坏监考船，教唆考场工具袭击监考官，构成违规，同样由监考官带回，处罚后再进行重考。 违规的油货和秦鸠看智障一样看着分数墙，无动于衷。这场考试的清算前所未有的长，众人在系统的声音中莫名听出一丝丝疲惫。他可能真的很气，但他又咬牙切齿地憋出一句， 另外本场考试花费时间共计四天，远超平均耗时，奖励该组考生一人一次抽签权，由监考官执行。 不论是处置 C 级考生，还是惩罚违规者，亦或者搞抽卡，都得劳驾监考官来，前提是监考官们来得了。 已通知监考官021-078-154-922，监考船正在修船的路上。 秦鸠终于发出一声嘲讽的低笑，烤兔子当场无火自燃。就在 B 级以上考生离开石洞的时候，油货说， 船都坏了，带我们回去还能正常处罚吗？ 秦鸠说，你以为是会监考船？ 不是。 当然不是。陈飞和黄瑞也凑过来听，他们头一次碰到这种情况，忐忑至极。秦鸠说，如果考生刚好踩着考试结束的点违规，那就不是去这个考场的监考处了，是去整个考试的监考区。 监考区？ 一个看上去和正常城市没什么区别的地方，有惩罚区，特殊情况处置区，除了那些特别的区域之外，那里什么都有。有时候甚至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，好像在过正常的城市生活。秦鸠顿了一下说，监考官都生活在那里。 所有监考官？ 嗯，所有，包括现在的和曾经的。